锵锵三人行，这个床前明月光啊，地上鞋两双。哎，最近很多这个，还有说什么呢？ 什么叫很多这个？ 很多这子在川上曰，污染真严重。哎，我就说这个。你有的时候徐老师你讲这文学哈，大家啊这个就审美疲劳了，可是如果你纠正一下你的疲劳，你认真体验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疑怀疑是地上的霜，这个情调啊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这个情很深呐、啊、李伯、嗯、 他是 李太白， 中国有史以来最流行的、流行程度最广的一首诗，我还曾经举过他的例子，我说他最后一句符合中国传统的这个伦理观， 对， 就低头思故乡嘛，对不对？ 对， 要是低头思小香呢？ 就是、小香是谁？ 一个女人的名字的话呢、啊、那这首诗的流传度就不会那么广，所以这个集体无意识凝聚起来的这首诗。 对，但是问题是李白的故乡在哪儿呢？说不清了。 中亚碎叶城。 你知道最近呢、啊、 碎叶城吗？ 这是政府跟很少见政府跟政府之间打架的、嗯、你知道吗？这个要从去年开始，你只要看央视你就看过这个宣传片啊，说是去年八月份湖北安陆市花钱啊，在央视打这个宣传片，就安陆的形象啊，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到我们这儿来，哗一波是吧。然后呢过不了几天，四川江油市的提出抗议了，江油市的宣传部、这个政府部门提出抗议，说我们才是独家的唯一的李白故里，要求这个央视啊，你要求这个湖北安陆把你们这个宣传片停播撤下来。然后呢湖北安陆方面几天之后发函给四川江油市政府，就说啊，咱们这个分享吧，share 吧， 他爸是你们的，他妈是我们这 咱们能不能共享李白是吧？因为湖北安陆 共享法 摆出的态度就共同开发嘛。 不这个故乡哪怎么哪 就是哎嗨、哎、他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归根结底呢 归根结底 还是 归根结底还是谁的呢？你听我接着跟你说。然后四川江油的这个接下来怎么办？发律师函了，限你湖北安陆10天之内必须停止，要不然提起法律这个程序。然后这下子人家湖北安陆这方面也恼了， 脸子挂不住了， 恼了，这俩政府之间掐起来了、嗯、然后据说央视就暂时就停了，因为这个事儿闹得白热化了。湖北安陆这方面向国家工商总局提案，就说你来说说我们这个到底是不是侵权， 这不是文化部 的，不是对啊，他认为他不是商业行为，他认为他是宣传城市形象，这就是国家工商总局裁决，说是去年9月15号国家工商总局裁决湖北安陆播这个宣传片啊不算侵权。这下子四川江油更加不干，这我不是胡说的，国家工商总局的批复严重刺激了江油市政府。然后呢江油市的宣传部长对媒体表示，全国只能够有一个且只有唯一一个李白故里，就是四川江油， 意思说外国还可以有，他说全国只能有一个嘛， 虽然中国只能有一个。 你还别说徐老师， 这个语言逻辑是这样嘛，对不对？一点法理。 徐老师有点这个预测性。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10月29号，吉尔吉斯斯坦驻中国的大使馆的一名商务参赞拜访了湖北安陆，就说李白啊是我们国家那个碎叶城托尔托克吧， 真是学界的一个 对托克马克市，说李白啊是我们那儿的，但是呢我希望跟你们湖北安陆啊咱们也是共享， 也共享 对对对， 那这个李白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 对，也是拓展 还是他们的 经贸方面的这个合作，你知道吗？所以啊现在就形成了什么呢，这个吉国吉尔吉斯斯坦是不是最近总统下台的那个国家， 没错， 这最近这闹事儿， 对对对， 吉尔对吉尔吉斯斯坦插手李白故里之争，局面变僵，江油还是死守唯一的原则，但是呢，吉国托克马克是联合湖北安陆形成了这个颇似三国五蜀结盟以对抗曹魏的阵势，这是 那这个湖北不就是勾结外敌吗？这回就 怎么叫敌呢？那是有啊， 勾结外人啊，那起码也是， 你知道后来人家说发现了。 到底是哪的呢？这个时候啊，韩国首尔又来了，首尔大学又来了， 就是吧？ 首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金炳德教授， 嗯， 发表论文说都别下证了， 釜山的近郊， 李白是我们韩国的后裔， 说咱们韩国后裔呢， 还讲出故事来了，说当年秦王李世民。打到这个叫不是秦王的，就唐太宗李世民打到这个高丽俘虏了一些高丽人回来，高丽人不是姓李的多吗？ 嗯， 俘虏有剩李 白，对哦，对哦， 李白的先祖啊，就是给俘虏过来了。但是到后来，李世民不是那个明君嘛，人道主义放了吧，放了呢。李白的这个祖宗呢，在回朝鲜的路上，这不是在回高丽的路上，你说他这个心思啊也很奇怪，他突然想到啊，唐太宗会不会变卦，就是说把我们放了半截又把我们抓回来，说与其这样啊，我也别回去了，我就打道回府吧，又说是走到半路上又往东走，又往东走，也不知怎么走差了，走到吉尔吉斯斯坦的， 那个走的太差了吧？那也太走了吧？ 这要坐图145飞机才能到， 那个走上不容易， 走到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好，那这途中还带着个高丽女子。生下了， 现在考证出来 孩子 他四个老婆还是五个老婆，也有很多人花很多 李白。 不过这个事其实在过去就中国学术界其实很多人已经考证过，现在一般比较接受的说法，他的确是碎叶城出生， 嗯， 但是没问题， 但是那个考证也质疑，那个、考证是郭沫若做的，但郭沫若这本书李白与杜甫呢是文革后期，是文革中间写成的，郭沫若有这个古为今用的一个习惯，那个时候考证出它是中亚碎叶城呢有一个重大的现实意义， 嗯， 什么意义呢？因为那时候中苏边境之争，我们把这个什么那个是这个几个条约啊， 嗯， 那个时候不是沙皇抢了中国很多地方，被加尔湖啊很多很多，包括说李那个郭沫若这个考证，郭沫若这个考证就证明这些地方原来是中国领土 啊， 中亚碎叶城当初是中土，现在才变成苏联领土，所以他当时这个考证啊是还是有他的政治动机。 不过我也记得有些别的大学者也都做过不同的路线的考证，也都考证出来。 最近另外一个考证说是天水的。 哎，对对对， 甘肃天水， 这人家甘肃天水抗议了， 这是人家学术考证。 甘肃天水最近今年 搞懵， 最新消息，继韩国首尔金炳德教授之后，我们甘肃天水出了一个教授叫雷达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说李白是我们甘肃天水的。好家伙，甘肃天水发起签名运动，签名就是什么？他 跟签名有关系，这也能民主吗？ 对啊，他们你看但是甘肃天水目前已经有一个了。甘肃天水目前的主体旅游品牌呢是伏羲和世界华人寻根记录。 伏羲真的没法考证， 伏羲这个都是你们的了，李白咱也就是我们的，就是网友签名等活动颇为热闹。 这个签名有意义吗？ 我是听一个作家讲过，我也不知道他哪来一句，他说没准李白就是金发碧眼连面胡子呢。 不过李白是胡人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好像有人 胡人的血统。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了解唐帝国跟今天的中国概念是不一样的。唐帝国是个多元民族帝国，当年长安里面有多少胡人？而且你要知道，就是唐朝啊，这个国家它那么强盛的时期，尤其盛唐时期啊，一个国家很强盛啊，它会出现一个现象，就特别媚外。越强盛反而越媚外， 他无所谓， 他无所谓， 他也不怕人家进来。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白居易老在自己家里头摆个帐篷，说要学这个突厥人的生活方式。 哎， 然后呢，这个当时有个很不像话的一个太子嘛，一个这个太子就是一天到晚也说胡语，穿突厥服为 人嘛，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就那个时候，唐朝本身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民族概念，就是他那回纥人的一大堆， 而且那时候概念啊，开放的今天都不能理解。 嗯， 我看过白居易一篇文章，他说他的诗写得好啊，他说他怎么好法？他说有他的朋友家里招妓啊，就是招这个性工作者，考试就考他的那个《长恨歌》。 然后他很得意啊，你看他说蓝衣女子啊就背着非常好的长恨歌啊， 没错没错， 今天人家不说谁的那个包包里发现这个文化苦旅，人家都不高兴嘛，对不对？那个时候说你可行啊，这个 所以当时于谦也是古时候的白居易嘛，有种什么说法叫做什么脏唐臭汉呢、啊、是不是？这妈的那时候放荡的很、啊、 不是 什么去向不放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人家这个韩国金炳德教授说了，不光李白是韩国人呢、啊，所有你们姓李的，什么李商隐、李贺，都是我们韩国人。这是，甚至前两年不是韩国不是弄那个什么兵马俑吗？ 对， 说他们叫有一种叫马韩人偶。说啊，这个马韩人偶啊，就说你们的兵马俑啊，也是我们韩国工匠造的。为什么呢？说在先秦时代，你们呢、啊、曾经征召过我们那个时候汉江下游的一些做这个泥人的到你们那儿去，所以兵马俑跟我们现在的马韩人偶非常相像，所以也准备向联合国申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遗产。但是你看啊，表面上看来这些争啊，我跟你讲为什么政府都出面，为什么这么不顾脸子， 文化产业嘛。 我跟你讲，四川江油他投了多少钱，他2003年把李白故里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商标，启动了涉及李白故里的八大项目建设，总投资在7亿以上。这个时候你半路杀出个什么湖北安陆，他哪干呢？而且哎呦，你瞧瞧他们建的这些东西啊，以城区李白纪念馆、大小矿山、戴天山、什么佛爷洞为重点打造李白之旅，并且为李白故居修建360亩的太白碑林。你再说安陆，安陆说了，可能故乡不见得是我们这儿当然不是碎叶城，但是据说李白曾经酒饮安陆，蹉跎10年，就是说在我们这儿待过10年，就冲这10年，我们给他辟出总面积804公顷的土地，这个安陆，包括什么呢？接待别墅、唐诗园、诗碑林、桃花源、仿古一条街、李白茶社，还有白昭寺，总投资8000万元，预计4年就能收回投资啊。然后呢，这个安陆这个花卉巨资在央视投放这个城市广告吗？你知道现在很多时髦弄这个城市形象的，前一阵不是弄出一个江西有个叫宜春的地方，你知道吗？打出个广告语，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撤了。打出广告语当时让网友笑话嘛，说宜春一座叫春的。 对， 真的这个 我记得。 哎， 了不起！ 我在美国待过，美国的青少年呢、啊、都知道李白 啊。 他们除了毛泽东跟那个孔子以外，最多知道的为什么呢？原因是在世界上第一座迪士尼乐园有一个360度的电影，是介绍中国风景的。那个电影一开始呢，就出来一个人。I am Li Bai， 果然是胡人，你看， 胡人 ，This is Guilin， 认祖归宗 ，How beautiful， 什么什么，所以美国的小孩5、6岁都知道李白， 李白。 不过呢，我想说就是，首先讲国家去争李白啊是没意义的。你比如说，就在中亚一起来争，韩国来争没意义。为什么？因为不管你李白原来出生在哪里。后来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比如说他在吉尔吉斯坦到现在有什么影响，所以他在文学史上是属于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但是没意义去讨论，对不对？但是呢在中国各地方去抢啊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最近几年中国很多城市，比如说你在天水搞伏羲，有的地方又搞的这个 曹雪芹， 哎， 什么什么祖籍地 一堆这种事儿啊，我觉得这种事情啊，就将来再过10年20年啊，是大家都要后悔的。现在你去看，搞了多少这是什么文化一条街，搞这些假古董啊、假古籍出自 没文化的人搞的， 都是很没文化，而且花了那么多钱，搞得其实很俗气又很烂。 我 再过10年20年，我就要后悔 了。我想出个解决方法，就这个几个地方的领导争吧，你就约个时间，中央电视台把这些领导都请来，然后看他们谁。 背李白的诗背的最多就跪他。 哎，人家现在 你看就这几个领导来， 人家现在 就这么简单。 人家现在说呀，什么叫文化名城？你这个文物保护，真的东西的保护，乱七八糟。你见多少假古董？你怎么能叫文化名城呢？争什么曹雪芹的什么祖籍地？你知道吗？他们说现在全国有四个地方：辽宁、什么辽阳、铁岭，还有这个什么江西的一个什么地方，五羊嘛啊，都争。那个什么辽宁那边说我们是曹雪芹的关外祖籍，就是曹雪芹的祖宗在哪儿？这搞这些，可是人家说了，在你们这几个地方争的，发生这场争论的十年之前，北京那个曹雪芹那个故居叫什么算式口，十七间半，早就在城市拆迁改造当中灰飞烟灭。你拆，今天我在香港报纸上还看到昆明把那个聂耳，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聂耳的那个故居拆了，拆了。当地人解释说啊，我们这叫落架重修。但是网友拿出来的照片说呀，他们说啊，我们把这个建筑都编上什么编号。网友拿出来照片说，你们请的工人是拿着大锤子夯，把那墙都砸碎了，那你们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八道湾，就鲁迅跟周作人住的那个四合院，我去看过嘛。那现在住着四十家人家，我数了一下火表，就是抗震地震棚搭满了他整个四合院， 好像没拆成吧？ 没拆成，他那个有个台湾商人要发展地产，亏的周作人有一个老佣人还住在那里，他就给写了封信，他说这个不仅是周作人的故居，还是鲁迅的故居，结果就给叫停了。可我们去看的时候，住在那里那四十家人家，其中有两个榜爷啊，就追着以为我们是干部啊，就说什么时候拆，什么时候拆，他们巴不得拆。 哎呦，说是我看到一个数字嘛，北京大概308处名人故居啊，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啊都给拆了。 对， 你看，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你要注意啊，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拆东西啊什么，它不只是北京这么拆，它是全国范围到处拆， 小地方更 拆完之后呢再去盖新的东西出来。那这拆固然也是个问题，但现在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它盖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啊，它盖这个新的什么仿古的东西，第一质量都很差，第二而且风格是很雷同的， 没错， 都很像，完全没有一个历史文化的差异性，然后盖出来的东西里面要放的东西是粗制滥造的，没有任何文化艺术的品味可言的。那这种东西它也许一时能够用一种人工制造的旅游声势去满足一下，但是很快的它经济效益没有，它的文化效益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到了过几年就会变空壳。 你知道这个啊，我就觉得过去咱们说好像这个话老对这个有关部门讲，但是我现在简直认为啊，可以对人民讲讲吧。你知道真挣钱呐，你所以我就想起当年这个蔡元培先生为什么曾经提出过那美玉带宗教，就说这个民族啊，你是不是你得知道点什么是真的美吧？那这个道理啊，并不需要多高的教育水平，怎么就不能明白呢？比如说曹操墓，如果我修个一模一样的，那好看吗？但是你知道李白故里游乐园投资什么上亿，这个李白故里跟他这个游乐园，他这 怎么个游法？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你搭几个台，游客们就去啊。中国的这个旅游 去吗？ 我告诉你，我 这反正多出一个主题公园。 我有时候觉得中国的这个游客啊，也真是很可怜。就是你知道吗？跑到一个地方，说是这是什么张飞啊，这是什么赵子龙啊，这是曹雪芹呐、啊，那都是假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这个不退一步来讲，我觉得总比修什么刘文彩什么什么什么院子啊好一点，还是鼓励吧，还修吧。那个最好的办法就把故里啊解释啊解得宽泛一点，就不仅是出生的地方，生活过的地方也算吧。周作人不 是一晚也算。 那个周作人不是写过那个散文叫《故乡的野菜》吗？ 对对。 开头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后来很多人就是做汉奸的思想根源。我的故乡，那个东京西京都是我的故乡，用这样广泛让大家和谐嘛。但是有一点，我想真的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很多好的那些故居，非常重要的地方，真是不应该毁掉。现在，你像上海的常德公寓，张爱玲的那个。 个住的地方最主要的小说型。前几年那个上海区委开会我还去了呢，他们准备把它发展成一个吸引台湾人的一个旅游点，张爱玲书店、张爱玲咖啡馆、张爱玲旅行店，结果我们就激烈的反对。那他现在呢就这些都不修了，但是据说连修那个故居也遭到人质疑，因为说胡兰成是汉奸，所以现在那个本来有个牌的张爱玲故居，一个牌虽然有两个错别字，但是还有个牌，现在连那个牌都没了，现在那个故居就根本你要去找都找不到了。所以这种态度啊，我觉得那才是更成问题。 我就觉得啊，是真不明白，或者说是文化水平不高，还是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是 因为这里边确实是巨大的利益。你甚至你比如说，你就是前些年我记得香港这张五常经济学教授，他曾经提出过要打开秦始皇陵，因为他说啊，门票收入可以达到25亿，他照经济学这么算。 张五常自己在美国被人家追税，追的逃到了中国，还发这种言论。 但是现在到处要发这个财啊，你知道是他们说2010年叫“十一五”什么，就是第1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所以现在各地这个大项目啊。什么文化产业旅游，你知道吗？甭说这些，老子有人争的。什么？最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孙悟空故里已经找到了，在福建顺昌大圣文化遗址。好家伙，一看那个庙，供着两个圣，一个叫齐天大圣，一个叫通天大圣。说华西 大圣是谁啊？ 哎，说是这个人家一考 证，孙悟空老 孙悟空原来是兄弟姊妹五个呢，孙悟空当然是老三。就是在福建，我这不是盖的，真的，人当地有很多。 孙悟空的故乡应该是北京动物园。 孙悟空要不要找个阿 Q 的故乡也找到了，对不对？我们一个祥林嫂故乡也找到了。 孙悟空 还真有奇人是吧？ 没错，这玩意儿真能赚。这现在专家争了，孙悟空到底是甘肃人还是印度人？这个真能叫人。